好，我 Tat Tyler 机场特辑第二回， 唔系打飞机特辑咩？ 系咯， 啊，唔系呢个特辑系之前讲 L 机讲过啦， 系咯， 嗱， 喂，好似讲解释咗上上回， 啊，其实我依好多嘢讲噶，有好多回忆噶，即系咧睇电视咧，佢 大家都老人家， 系咯，我唔系， 冇扮嘢坐飞机咧， 我都冇去过。 好啦，我 你去过启德嘅，你冇飞过启德。 系啊， 我最近讲起一件小故事嘅，头先冇讲嘅就系。 唔系，真系我哋唔讲呢个启德游乐场就系咁噶咯。 吓？唔系嗰个彩虹游乐场，彩虹游乐场。 嗰个你嘅，嗰你嘅故仔嚟噶啦，嗰个旧饼噶。 喂，嗱，嗰个我调翻转嚟，我冇玩过啊。 嗰个真系饼咯。 咁样喂，旧饼啦。 我咧一次去嗰次好靓仔，好靓仔，不过呢样嘢先唔好讲啦。 系咯。 跟住咧就系，即系黄子华形容嘅就系，以前我哋去旅行就去机场。而家我哋去旅行就去机场， 去机场 去旅行。以前咧， 以前我哋系先去机场再去旅行。 而家 我哋依家去旅行，我哋去机场做去旅行嗰个动作。 系，即系我嗱，因为严格嚟讲，其实我都好迟，因为我去赤角咧，试过又系去赤，即系好似当时好多傻佬咁样咧，无无谓谓去赤角睇热闹咁样去嗰次，但真系 专登去搭机铁啊。 系啊，即系搭机铁噶， 真系好无聊啲人。对唔住，我同你讲，我一开始我系极度讨厌机铁嗰种跪法嘅。 先讲机铁我都冇搭过，但系都系嗰句， 你而家冇搭过 吓？ 而家冇搭过？ 冇， 有搭过， 冇坚持。 五蚊都冇搭过？ 五 蚊几？ 五蚊都唔搭， 全冇。 我 唔系啊，都系嗰句咯。身为我新界人，搭乜鸠机铁啫？ 我唔系你冇去过国际， 唔好意思， 亚洲博物馆，我意思 系我亚洲博物馆搭噶。 我去亚洲博物馆系。喺铁道博物 馆嗱，第一件事， 先讲我冇正式去过博物馆，我去嘅佢对面间酒店食咖啡啫。 嗰次就 系 因为 Forty Two 停车场行过去嘅。 嗰次就系因为我毕业礼刚开大学喺亚洲博物馆嘅，我唔想着成身老西行去机场算啦，得啦。 食汗咯， 嗰度行 佢 好紧。 唔系，我陪我妈，陪咗我妈行啊嘛。我费事成身老西陪拉住我妈行。 咁阿伯有咁即系去睇仔大四方冇咁，你梗系 唔好 要佢老人家操劳 啦。 搭我搭一次咁大把之后，因为我次去新机场都系朝头早搭巴士。最记得噶嗰年我去日本读书，我就送我嗰时，我都系搭巴士啫。 通常搭巴士噶啦，依家 系啊，因为我出巴士接得到啊嘛。 嗱，杰叔仲记得我有送佢 啊。 嗱，呢就系老一脱人啦。嗰阵时真系同你讲， 知你老人家啦 ，OK， 一个朋友出国读书 系。 喂，讲紧二千零几年， 系 咁调翻转，我 就知你两个好朋友， 唔系咁用啦，咁样样，唔系咁，唔系有人送下机好嘅，即系话， 唔系，我觉得 咁你有冇问，你有冇雨田送佢机， 系咯， 喺唔喺度？ 算啦， 阿 B， 嗱，唔好意思，我当年系有送佢去巴士站搭车嘅， 你应该要学啲日剧咁，企喺个瞭望台，睇住架飞机飞上去 咯， 跟住仲要啜泣住啊， 先夕阳。夕阳斜阳嗰只， 系咯， 跟住攞支火箭炮出嚟噶啦，呢啲又 火箭炮。 嗱， 唔系开心啊， 唔系咁样咁送机都有嘅，因为当时我方你个 朱 亚 B 去 攞火箭炮出嚟，唔系停机坪喺快艇上面噶，唔好咁啦。 唔得噶啦，你哋 要嚟 收啦， 系咯，谂错。 嗱，讲紧插角啦，其实插角其实冇最初系俾人闹差啲，我唔系咁差啫，插角我唔系好明啊，即系 因为记住。好多差嗰啲嘢，你唔係真正使用者，你去唔到。 你喺里边 所谓厕所漏水啊，啲息路有问题，搞到里边炸无人驾驶电车，唔点停车嗰扎嘢。你唔系用，你唔系入去飞，你真系会惊。 不过新屎坑其实有啲嘢乜嘢嘅。 唔系，我觉得公道说话啦，因为我就啱啱好系佢乱完之后，因为记住大家。唔好忘记，大家睇翻历史，小朋友细得真系唔知啦。赤腊角开档嗰阵系爆咗一整个月的， 系啊 系啊， 冇错啦，前后成个月。 跟住，个官系同你讲， 无尽的八月， 个烟花系无尽的八月，exactly 就 系一九八月啊嘛。 我冇记错的话，我应该系九七年八月啦。讲紧系啱啱好佢。声称执翻好啲嘢啦， 声称搞掂， 我就飞，因为嗰次系对唔住，我一路滴住汗， 死得会濑 嘢，咁样点飞啊？ 会 濑 嘢， 我点寄仓啊？我点敢寄仓？因为最大镬嗰阵系同你讲，系成个行李托运系统直头唔 冧低咯，系啦，就冧低咯， 唔系啊，系搵人手帮你抬，你都唔好意思， 系啦， 你又嗱，你又唔敢交俾佢，系咪先？你又惊？ 耶！ 即系温馨提示各位啊，所有行李经过法国的话咧，自己买重保险，唔系好简单啫，买重保险，然之后唔好摆任何贵重嘢喺入边。咁你咪批欧咯， 唔好俾任何烂咗你会心痛嘅。 唔系， 因为通常都会同你 cash 翻出嚟。 如果烂咗佢会心痛点算咧？例如啲会容易爆嘅嘢， 抵死咯。 咁咪你玩唔到佢嘅。 Okay. 真心嘅，你玩唔到佢，即系佢搞到几咩事都好啦。佢哋嗰班法国佬唔会 care。 咪就系咯，佢只要保险点赔咪点赔咯，关佢卵事咩？ 机场如是，货运如 啊，预咗噶啦， 邮递如是， 咪都系嗰 句 啦。法国佬。但 边同你边会咁得闲同你细细心？ 佢附近嗰件都唔见好多好多咯，意大利佬。 啊，唔系，真嘅，争得远。 但系都仲系嗰句啦，都仲系要留意咯，只可以。 啊，唔系，当然，但系法国 呢两个出咗名， 完全乌欧。意大利你仲可以话你纯粹系赌俾人偷啫。法国系偷硬烂硬唔见硬，个箧可以成个同你分尸，然之后求其绑翻埋。 绑翻落去系咁噶啦， 啊唔系，点都要绑翻埋嘅，唔系嗰嚿嘢上唔， 我谂紧谂紧系咪用铁线咧？ 唔系噶，听闻话试过物就咁攞个兜同佢兜住个扎尸体攞翻出嚟咯， 啊 OK， 翻埋噶， 唔系，咁系你有你个箧有够细啫， 啊， 因为我啲箧系讲紧同你讲栽得只萝卜噶嘛， 系、 哎、，anyway， 咁啊点啊，咁其实都仲系讲紧赤角，咁其实赤角有乜意思咧？咁有冇大家有冇？大家其实去咗边噶？即系净系启德同赤角、 因为赤角第一个印象就是当年嗰烟花，唯一一次，应该唯一一次啦，喺青马桥放烟花。 要 系咯， 因为嗰次点解咁有印象？唔系因为烟花，系因为某位朋友饮咗两啖酒精度应该唔够5% 嘅 sparkling wine 之后就同你醉咗，然之后全程 natural high， 俾人屌，我同你一个 friend 要扮唔识佢。 我好难理解。 咁有冇俾人打死啊？ 争啲， 搞错啊！ 讲佢上烟花度啊嘛。 识唔识先？我依位朋友， 啊、 我识唔识嘅先？ 大家都识嘅，在座嘅人都识。 我已经知道系 咁嘅嘢啦。我个人已经 知道。打得嘅，当年因为呢个细胞 formula OVA 应该系唔知系仲播，仲做紧，正系啱啱完。当年我哋几个都好中意嘅。佢同你讲，因为我哋点解我哋话咩咧？我哋系上咗嗰、那个乜鬼院嘅，总之青衣个屋院、那个居屋院、 啊、 个青丽院个后山， 吓、 啊、个后山去睇、啊。当时落山条友系唔理人群，不断喺人群中左右穿插，然之后就歌声话红，歌声话红，歌声话红。 哇！想点啊？ 系嗌出嚟，佢啲锤真系赖咗出嚟噶。 佢冇俾人抌落山，其实系好天理， 冇错。咁之后就经典场面啦，去到巴士站，我哋等佢走醒，等车时候，我冇追，我行直线俾你睇。 个原点喺呢度， 哇行啦， 呢度太 哇行啦，跟住 嗰支一 lit 装嘅 sparkling wine， 我同另一个冇醉嘅 friend， 大家差唔多50-50饮咗，嗰位人先饮咗两啖嘅 就是那两啖，那两啖应该是直接到了个脑， 系啦。 我的情况就系、是，即系题外话就系、是，我基本上系唔会醉，但系我好辛苦，即系我系嗰啲咧，如果有饮醉嘅话咧，呕到呕坐咗，所以算啦。无谓你，无谓等大家，仲有，我系知识好清醒嗰只， 吓吓， 所以唔好乱嚟打。 如果讲嗰次我最记得嘅系咩咯？跑条鱼骨咯， 咩啊？ 跑鱼骨。 跑咩话？ 嗰条鱼骨啊， 鱼骨 翼。 哦，嗰、那个、哦、我中惊啊， 讲到尾啊，讲到傻，唔系， 哇， 想志云都讲唔切嗰只，要即刻直 奔、要跑咯，系 啊，直爷，我唔好意思，真系好抱歉，我明白，我深表同情，但我同你讲，1-60我都觉得好咸。当你跑过法兰克福，呢、這个我大概印象啦。 啊 好似系 A 唔知3-20，好似20-零， 哈哈， 跑去 C 过百， 哈哈。 喂，你谂清先，但系嗱，先讲， 总之加埋个距离系120。 碌，我觉得你要搞清楚先。喂，你跑， 佢同我跑， 同直夜跑， 系。 唔系， 谂清楚先。 唔系，我明白，所以我咪就嗱，都系嗰句，阿直夜就系即系 即系听过啦，我粤阳都知道啦。咁但系问题系， 我想问翻阿只爷，你系咪因为咁样跑完系咪同一件事嚟噶？你咪因为咁样跑完，所以回程你要搭的士，系咯？ 唔关事， 唔系嗰次啊？ 即系咁讲，系咪嗰次我唔知啊？ 嗰次唔关事，嗰次翻嚟出事啫。 Okay, 我就话你系咪去嗰间跑散咗，令到你翻出事咯？ 唔关事，唔关事。 O K， 得问一问啫，问一问啫，问一问啫。 O K， 嗱唔紧要， 唔关嗰件事。 同一条路，法兰克福，自己跑好地地。玩多次，同个老人家用龟速，对唔住，我哋有两个钟头转机时间。 因为我点解会少呢？解释下，我都系谂紧，哦，自己跑一回事，有个地勤 Auntie 喺后边鞭挞住你跑系另一回事。我以为你香港添， 带住我阿爷超龟速， 系咯， 佢又 我以为 最扑街嘅，佢唔肯坐车。 啊！ 我几度， 你知道阿爷有几咁硬颈噶啦， 佢 tough 啊嘛。我都系嗰句，喂，不如咁啦，你睇下啲车，啲哥车唔系啊，对唔住啊，系啲哥 车 说来说去， 我 伸手就 俾你， 我 截架车俾你， 系咯， 先讲 皮数啦， 插角都有，插角都有呢个， 边度都有， 度度都有。 你成田有，你中正有，边度都有。记住系中正， 你行动。方便嘅， 我几惊你话小港都有嘅， 有部车俾你，有个 golf 车，我室内车，我怀疑 小港应该好细，应该唔使喎。 小港咪就系两条街咯， 系咯， 玩过噶。你望下高雄小港机场嗰格地就，我谂紧咩间大啲嘅学校都系我哋嘅老板， 系噶，即即笑校咯， 唔紧要， 啊、只识讲啦， 国际机但 系啦，冇错，唔系啊。嗰条跑道我其实有啲担心咯。 先讲啦，咁小港机场就小儿科啦。我成日谂澎湖会点咯？ 冇玩啦，讲呢啲。 澎湖，哇！我真系唔敢啊。 金门， 喂，咁样啊，喂。 金门， 车外国就冇嘢讲啦，依家暂时。如果冇外国， 一车外国其实 要出国咯都话。 好， 系咯，出台湾先。车 外国唔系，先讲，但车外国仲有一个存在价值嘅陈美学。 吓， 你唔想去山顶就只可以车外国。我要食 Burger King。 哦。 啊，系啊， 但咧，啊嗰次每次出国都去，都去整一次， 吓， 系，即系出国咪其中一个。 Burger King 未正式翻香港嗰阵 ，Burger King 系机场限定嗰阵， 系， 你去机场 走一次都整一次 嘅，就点样都要食一次。 但系啦，提一提， 大家都蚀咗噶嘛。 先讲提一提个豆知识，其实机场 and 山顶嘅 Burger King 同而家你喺街见到嘅 Burger King。是由两间唔同公司， 两间公司啊嘛，系啊，而家就系讲紧一边要执啊嘛，会执翻出边嗰个会执，而家 你讲又系剩翻，继续剩翻，即系都嗰个完全由头到尾冇走过噶嗰个， 哈哈，一直喺度， 一直喺度，其实， 但系我一直都我反过嚟，我想知嘅系嗰个山顶机场嗰个，其实再之前有一个， 我真系唔肯定系咪佢哋， 因为嗱，我僆仔嗰阵系睇住佢走。 咪都系攞佢啦！ 我喊噶， 先讲啦，唔系真嘅。嗱 ，Burger King， 我哋僆仔会记得边间啫？豉油街， 诶，唔好意思，我系中环。 O、okay, K， 我记得系豉油街、 中 环、交界、 湾仔， 即系而家实惠学你商业中心嗰个位。 O K， 嗰阵时我会 地库铺， 我细细个会。 你 Sandy 喺个转弯位有楼梯俾你落楼下到地库铺嘅， 我 记错执咗边披萨。 哦，你会啦、啊， 我细个系会扭我老豆去买 onion ring 俾我食，其他我唔要。 onion ring 冇错， 其他嘢我唔要， 存在价值嚟噶。 对唔住啊，我其实细个系唔识欣赏嗰啲咁巨咪嘅 炮 嘅， 唔系我曾经记住啊。当我哋细个嗰阵再倾啦，即系曾经何时嚟过香港嗰扎咁嘅汉堡包连锁都系，佢哋个性擅长都唔系擅长个汉堡噶，即系一般人 眼中冇错 啊。 关键系啲炸薯片咯，其实。 Anyway， 咁我讲翻飞机啦，喂，出到国未啊？ 好，去成田系定去成田先啦。 我哋男性咧，好少会出国噶，入咗又谂住， 都唔错噶，其实。嗱，如果有人爱咧，其实我唔介意。 你话继续 去咬蛋糕咯，好冇？ 讲雨田嚟噶系。 我都系嗰句。 咪成田雨田好啊？ 雨田，我啱啱终于试到啦。 我嚟紧会终于飞到第一次雨田啦。 收皮 啦， 梗 系。 系 咯， 雨田我 完全会飞过雨田啦。 雨田我再厌晒雨田已经。 我顶你个仔、啊！ 我仲要同你讲紧系好难得今次嘅经验，即系如果全程顺利，系同你讲试晒雨田嘅国际线定国内线 啦。嗱，雨田等你翻嚟再讲啦。 一程之内， 因为雨田因为 唔系，因为阿杰特就熟国内， 唔系，所以我咪就系玩杰特嘅玩法咯。 都系都系飞身千岁啫嘛， 系唔系咁？但系佢嗰阵时系翻学啊嘛， 嗰时翻，唔系我有去啊，之后我翻嚟去日本做嘢。 嗱，先讲啦，佢最主要飞羽田唔系因为要翻学，佢要翻学就直接飞身千岁咯，可以。佢飞羽田唔系为咗近啲 care 嘅咩？ 系啊，嗰次系 近就近近会场喎、 啊。唔系我喺国外咗羽田啦，跟住我喺翻香港之后，我去日本做嘢都系坐羽田嘅， 因为好湿鸠。 嗰年就仲有嗰年， 今次做过功课我就知。我要喺羽田飞新千岁，要拣廉航的话，要拣日本的廉航的话，只有天马。 OK， 黐线噶，同你讲紧东京，唔系东，佢叫东京啦。东京飞新千岁，无论系 pitch 净系搵 Lila 都好，都系飞成天，收皮啦仆街。 几钱啊？廉航系本国嘅话？ 唔系，我依家月全程埋单千零蚊咯， 即程单程 来回， 来回 系啊。 咦？咁即系你当两万 年无 间 止，年无间止两，唔系连埋其他嘢，即系连埋啲手续费成收我就两万一千元，冇记错嘅话。 咦？差唔多啊。因为嗱，我自己通常就坐，我自己系 因为我去嗰程讲早机搵到超平机位。翻嚟嗰程夜機就焗住唔夠位，就用咗佢貴一級嗰只、 哦。 如果我兩程都超平機位嘅話，就會再平啲。 咁你係焗咗個日子啫，唔係 啦。 通常廉航都係咁嘅。 因為我玩先係來回啊嘛，冇計啦。 嗱，我情況就係、是、我通常就係、是、主前咧就係純粹因為貪佢夜晚有通宵機，咁我就朝早慳翻日。即係今次我即係我自己我係 因為真嘅有一個倒知識，唔講真係未必咁多人知，成田係有宵禁㗎。 咦？ 我瞓咗机场喎， 系啊， 知我真 唔系啊，飞机啊， 哦， 成田系冇通宵机噶， 通宵机， 我真系唔知喎， 因为成田市班人会同你试过啊嘛， 呢一啲又系嗰个湿滞问题， 当年留下嘅 问题嘅， 所以点解曾几何时香港啊，而家翻生咗啦，有冇印象早几年定数十年八年啦、啊，香港有个 Gel 同 Anna 嘅包机通宵机系香港飞羽田。点解会成功做到？因为理论上嗰阵时羽田未解禁，只可以飞国际线。国际线理论上飞得，佢就系攞个借口，因为你成田通宵唔俾飞。 系啊， 我要飞通宵机，所以焗住开羽田俾你。 系， 系用呢个原因去飞羽田。 呢个系咪啊？嗱，讲咩？羽田等你翻嚟先讲啦。 而家就开放咗。 因为等你翻嚟先，定有嘢讲嘅羽田啦。hold 喺羽田先，讲成田先啦。成田大家都去。成田就以前都车型都去讲胜利都讲过嘅成田嗰个落地玻璃呢当时我第一次去呢吓点样先我坐达美啲我坐我喂嗰时唔系达美嗰时唔系达美添咪九十五年代系咩我西北航空 啲 先啲第二大楼㗎你俾我清楚我好啊喂 你第一次系飞西北吗 系唔系第一次好似系西北啊。 你第一次 是 槟榔吗？ 全康，第一次全康，第二次槟榔。 系啦，因为真嘅。 你第二次去先系槟榔，因为我记得有一信到事都落埋我心，抵死啊贪平。 冇错，唔系真嘅。最惨就系佢之前试过全康，知道咩叫好嘢， 抵死。我到而家都嗰句， 因为我亦都系嘅。我同你讲紧，我第一次去日本零五零六左右，嗰程豪华游，你话俾你听。 啊，梗系啦。 飞 Anna 来回飞 Anna 住。新宿 京王啊嘛 ，Plaza， 记住系京王 Plaza 本馆，睇住多惊机械人， 哇！千里梦话斋仇富啊， 唔系仇富，绝对仇富。 哟，呢啲冇人性，灭绝人性，惨绝人寰。哇， 同你讲争几嚿水，冇记错应该系争三嚿水港纸一个人， 快啲去啊你！ 可以由呢个池袋嘅 Sunshine upgrade 做京王 Plaza， 你做唔做？ 咁上次等于呢个俾多七嚿搭呢个奔妹航空咋嘛。跟住唔係奔佬航空係奔妹航空。 有分别嘅咩 有啲唔同㗎。 嗰叫做CCCCCC 咩 X 嗰档呢以前嗰啲选秀冇㗎啦而家变晒奔妹㗎啦对唔住。所以呢罢工執柒咗佢啦。 我真心觉奔妹咁好啊。北姑啊 ，at both 啦， 系咯 ，OK， 咁喺我眼中系同一个价钱嘅嘢嚟噶嘛？ 咁好多人眼中系仲有分 grade 噶嘛？你记住， 咁咪对唔住，喺我眼中就 系 嗰个 grade 咯。 咁系你嘅最下 grade 有 又够大 啫，活啊， 只够阔啫， 我可能冇所谓啦。成田其实就真系佢而家好似第三大楼起紧咯，成田好似系咪有第三大楼？ 好似话， 好似又系啊， 记错嘅， 有第二大楼啊嘛，佢而家 唔系诶， 羽田就差唔多起晒，因为唔系，即系最紧要就系因为羽田个扩充差唔多完爆，可以 100% 运行，就到成田可以同你扩建，同你停一部分机能去扩建， 等先 一炸个羽田。 我嘅理解系羽田系 refurb， 因为尽咗噶啦，佢个开发应该尽咗。 咪终于尽咗，终于完咯。因为之前系同佢开发中噶，羽田早几年系 keep 住开发中噶。 啊，但系我先讲啊，我今次第一次去到羽田，我觉得有样意外嘅系羽田由我喺机口 啊。 相机到佢慢慢躝好耐好耐好耐先去到跑道，然之后起啦，成个过程点解咁吉嘅？即系成件事好好吉啊！即系你 部机喺附近， 你同唔系唔系不论系机啦、标即建筑物啦，乜嘢都好吉。 总之同你讲好空旷咯， 大而无当 系啦，好空旷咯。 成田嗰种逼到爆炸嗰种好启德 feel 嗰种， 即系好明显系地方太多太多太多。 唔系啊，唔系中正 feel 咩？ 系咯， 对唔住，中正都冇唔系，先讲中正嗰个就真系鹌鹑机场 feel。 系咯， 但系成田系大机场都吸逼爆了嗰种感觉。 好噶，咪而家好啲，相对于几年好啲，因为羽田分担咗部分嘅， 因为终于肯开放羽田。 而家羽田， 你 记 住 啊，正啊， 记住点为止肯开放羽田咧？记住。开放羽田俾国际线，唔系因为东京班友，唔系因为政府班友， 系因为成田班友。 唔肯俾羽田开国际线嘅系成田班友啊。 系， 即系实 要。话当年嘅历史睇翻唔该，即系喺度讲到， 即系黐线同你讲。 问题就系你唔开放唔得啊。 开唔系开成田嗰阵，你就喺度嘈喧巴闭，话唔俾佢开，唔俾佢起，话影响华城。我真系起咗啦，都仲要拿翻扎衫，唔俾佢飞通宵机。而家话 OK fine， 你哋嫌烦嫌嘈，我调走啲机，你又话掹走你哋嘅经济命脉， 系 吓， 即系 哦， 即系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 公理赢我咩？ 公理 输 你 就 输， 系咯， 真嘅，真嘅，你其实讲紧嗱，当年就话惊羽田阻住东京发展， 系啊， 所以东京政府。强征真系强征， 强征系 强征成田市一忽地，仲要都赢吓、 啊。 同你讲对唔住啊，系直头同你讲首都 强 抢，对唔住系首都强抢地方嘅地啊。 系啊， 坚同你讲，喂，如果唔系，又 搞 乜嘢？ 咩 叫食田事件啊？又自焚又剩几大镬？ 嗰套咩戏话？ 三里田咩唔系 咩啊？ 唔系三里田咩？ 唔系。个成件事叫成件事件啦， 系咯，成件事 都系成件事件。 明啦，但系又拍咗套戏纪录片出嚟讲呢件事噶嘛，唔知三里 乜鬼，系啦， 好多，依个系一个湿滞历史问题嚟噶，甚至而家仲好头晕嘅其实。不过而家就相对讲， 而家系同你讲扫咗地垫底， 其实仲喺度嘅。 成田人，成田的人，我相信应该系永远地记恨噶啦。你除非 唔系 三里重， 唔系咁讲，就系点都好，点都好过，即系点唔系相比起 系 三里重啊， 相比起相比你攞嚟收藏核废料嘅话，喺机场相对嚟讲安全啲嘅。 啊，唔系，跟住同你讲，嗱，唔好意思，东北啲废料拎去你度摆， 反台啊，即时 跟住佢，跟住佢得，你有机场起多四个 terminal 啊， 都冇所谓。唔系，一系咁，唔系我搬走个机场唔做机场啦，同你直接同你喺度起个成田店。电力站，成田发电所， 专用 系啦， 成田发电所 系， 成田专用。 出嘅电，利用咩分嗰啲村民左右。 但同你讲，都唔系成田噶，都系多型噶，发电所。 反台你啲，嗱讲翻成田啦，成田得嗱，我成田咧，佢第二大楼中人啫，因为冇办法，因为坐 ANA 啊，其他都系第二大楼嘅。 因为真嘅，成田对我嚟讲就系、是、你先要考虑。搭咩车出去好 咧？我从来都系 的士定系， 我从来都系京城噶。 先讲啦，就系、是、搭嗰一次京城以后唔敢。 点解？ 因为小弟去亲，虽然去得唔多。 京城 Skyliner 先， 京城 Skyliner。 即系 Skyliner， 唔 系京城 Skyliner。 你讲京城，我就会有 本线啊嘛， 我本线噶。 有嘢烦啦， 咁我认得本线。 我搭过一 次， 我答过一次， 因为点解？ 恭喜晒， 因为嗰次阴影咧，系啦，我第一次去就系搭 Skyliner， 呢个系永远嘅阴影。 系， 当你试过几条友。因为嗱，通常香港飞日本当年嘅国泰啲， 你住新宿你飞，你搭乜 KL 嘢 Skyline 啦， 系咯，即系嗰句咯，就系话咯，就话濑咗嘢咯，同你讲 傻的 呢个， 唔系啦，当你三个完全对日本冇 concept 嘅人，走去自己 plan 去日本， 不过咁讲， 唔系豪华团啦嗱， 然之后同你讲， 抵死， 然之后同你讲，喂 Skyline 平嗰啲啲，仆 街， 你都系搭 Skyline 啦，记住，唔系平啲啲噶， 你搭埋山手贵咗， 咦？等阵先，有问题。有问题喎， 免费转噶，有站内通道转过去唔使俾钱噶，嗰程包埋噶，就系因为睇呢样嘢。但系个问题就同你讲，因为当年飞好记得嘅，因为 ANA 啲班次问题，飞到过去三四点，入到京就五点， 白 Q。 当你喺五点钟、五点零钟三条懵佬拎住一抽二轮嘅劫，或者一日一个劫或者都系，然之后同你讲入路你搭三手线翻新宿 ，OK 晒，沙甸鱼。 我呢、這个好痛苦事。有一次我有一次 单嘅啫， 有一次入冇阴影，我谂住去新宿，哇好麻烦喎、啊，结果我都放弃，结果放弃咗嘅，因为好麻烦嘅，你入冇呢个转嚟转去嘛、啊，所以一定系嘅。如果你话你喺新宿嗰头活动嘅话，一定系拉伊塔嘅。但如果你话好似我咁样，我系老抽大活动嘅话，我梗系 但系先讲啦，因为根据我哋嘅 planning 咧，其实好十九噶，虽然话豪华团啫，你搭车系搭得好痛。我哋原定嘅计划咧，回程系搭 limo 噶。 O K。 咁但系个问题系， 但系 limo 其实舒服咯。 唔系我知，我明个问题系因为去到 last day， 发觉咦，大家都有钱剩喎。 系。 不如好一去去搭的士算啦，冇办 法。搞几次结果？ 唔好搭的士，搭的 士。的士。我讲系的士。 的士啫，唔系的士。 搭的士。 啊，可惜嘅真系输咗。 唔系咯，即系嗱呢啲啊。京王 Plaza 喎、 啊， 即系呢啲咩 cheap 精真系， 我哋新宿搭新宿未起涨咯， 悭 A 豪 B 咯，同你讲紧呢啲嘢。我先讲嗱，真嘅，即系住京王 Plaza， 系舒服嘅，系方便嘅，但系就比起啲平价酒店，你话即系好好多咧，其实唔系，但系亦都系因为住京王 Plaza 遇到一个 争好远，基数争好远， 遇到一个好。即系应即都算系难忘嘅经验，同一个着住白毛垢嘅新娘同你， 哇咁开心啊！ 嗯， 但系 你记住，因为你记住，你摆日式婚礼，你点会走去 vintage， 点会走去 hotel king 嘅？ 当然啦， 梗系同你今日 pass 晒啦， 唔系咩，对唔住， 即系有新宿嘅话， 有冇非分之想啊？ 你一定要新宿的话， 要 因为如果唔系正路就品川啦，唔好意思，品川 prince 王子 一出门口嗰嚿根本，对唔住，我怀疑先生你走咩店啫？其实你应该改名做。做呢个结婚会馆咯， 结婚会馆、婚礼会馆咯， 系咪？唔好搞咁多嘢啦，你你上面执杂咗佢啦，唔系啊，对唔住啊，我话听有一样嘢嗱，我推荐大家，你真系想睇大和虎子，想睇和服美人，春夏秋冬都得。 嗱，话大和虎子可以倾，想睇和服美人，点解同你讲年末年始去清水寺咧？ 嗱、yeah. 欸，咁你清水寺系远啊嘛，喂，你品川真系易去，对唔住。车站门口， 我唔话咁睇你去边度边边东定西嘅啫。 唔系，讲紧系你喺品川行出车站，转出去嗰、那个位，仲要系大家约定仲成日喺度煲烟噶， 系真噶。你 咁你住喺咗一路煲烟， 你喺品川见嗰啲和服美人就真系大和虎子啦。我哋喺年末年节清水寺见啲和服美人咧，就系、是、类似高僧。 系。 咁简单个啫， 咁呢、 哦、个 口味嗱， 你拣啦，嗱，兼且系见到女子小学生嘅和服噶， 哇，咦啱你喎， 转把啦，我去拜神，其中一个目的就系呢样， 都见过晒， 都见过晒， 讲翻 啲飞机啦， 讲翻啲飞机啦， 即系我好奇怪， 有冇人带我头等？ 冇 啦， 冇 使要爆头。 对唔住，我第一次去日本， 但系 提晒所有嘢。 我记得有人以为话 Lex 个头等可以食烟，搭咗落去，然之后同你讲都系食唔到。 唔系我啊， 唔系你咩？ 唔系，对唔住，我系故意试噶。 okay. 因为我嗰阵见同你讲， 数数咯，我就睇你点样贵一倍。对唔住，空间冇多一倍，个位 系 一 系贵一倍嘅， 意思四千 舒服啲嘅咋？ 系36啊。 三六啊？咦， 三千几 价你少？ 我唔知价，我明啦，我唔知价原因，我唔知价原因，我有pass。 你咧嗱，我同你讲，好简单，系京城正价2000几， 系啊，两千，好似两千正咗咋，净系 两千几噶，两千几噶。 嗱，我真系咁讲，唔啱讲，跟住你如果讲京城本线，就800几 yen， 系啊，当然啦， 京城， 但系几多个钟噶咯？ 本线 一个钟 个半， 个半啦，系咯。 唔系唔系 真 系 好远， 你纯粹系暂停冇得坐咋， 系明啦。 但系个重点系，对唔住啊，嗰个系始发站，你点会冇得坐啊？ 唔系真嘅，真嘅，真诶，一路讲就哦，成田好远，哦，羽田好近，入京时间争好远， 唔系噶， 真正睇翻争 一 个 double 到 咋，争个 double 到。 你搭 sky 啦，嗱，依家讲紧系一个钟内 ，within 一个钟你入到市中心， 入到市啦，系啊。 而其实你喺 Next 得咗啦，改咗啦，改咗先啦嘛，而家新车啊嘛，系啊， 哦 ，OK， 新车啊，即系 嗰次都仲简啲嘅嗰时候， 而家嘅新京城啦， 不而家新京城先靓咗多， 新京城，咦，你唔好计，喂，京城唔系京城。 其他事可能今次如果有機會，今年有機會去，可能試下首升京翻京城。 咪靚咪新嘅， 新京城咯。 我有機會， 因為真 係 好。 咪試下啦， 我都有機會啦。我依家要睇我有冇機會。如果我第二日去唔成上野，就會 last day 喺上野走。 因為 京城走啊。 我好老實啊，好老實嘅。咁我對上一次去用成田都係2008年嘅事。 哦。 即係我之前冇錯，係兩年前去東京，但係就喺關西入。 哦。 所以就冇用過呢方面。 即係呢個陸沉空港。你有份踩沉中 啊？呢个 有份嘅， 呢个关西国， 你真系信佢完啊？ 系咯， 佢声称浪停咗， 系啦， 涉公子铁不断涉公子铁啦。我想涉公子铁，你都谂得出啦，你唔好俾人睇啦。 咁唔系点啫？搵个火之巨人喺面托住咩？唔通 都得咗？ 嗯，嗱，好啦，咁今日大二又成咗差唔多啦，咁下次等你翻嚟，阿 V 翻嚟讲下雨田啦，雨田古仔啦， 我同你讲七千岁都唔得。 咦，咁 中间冇所谓噶， 咁中部同埋 K K X 点算啊？ 即系七千岁我都出， 咩 中部同埋呢个关西， 中部我帮你唔到，但 K X 我帮到你。 关西得，江都得。 关西唔见咗嘅好似。 要唔要今日伊丹啊咁样？ 你上次 福冈系福冈九州啊，九州之后福冈嘛。 我要今日另一个福冈啊。 我唔知啦。 福冈机场三点水嗰个自己车啊。 系啊，冇错， 系有呢个机场。 我有，但冇试过。我知 日本机场， 我知边个机场，但我冇讲过。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一次机场再讲啦。拜拜。 好，拜拜。